现在要公布这一个在中亚西路头这个大楼这个大型的 LED 看板，所谓的 IMTV， 所谓的 IMTV， 它的广告脱播专线02-2393-1908，分机560。我再说一遍，02-2393-1908，分机560。它那个上面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狗屁，只有一些狗屁。我现在在监察院的大门口，监察院的三角窗大门口，监察院的三角窗大门口，面对的就是中亚西路这一栋大楼。这栋大楼的，它也是一个三角窗，因为这边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它曾经是一个圆环。后来盖了车辆专用的地下道，也曾经是这里也曾经是公车专用的线，后来变成了公车专用道，没有什么用。在监察院和这一栋高塞大楼的对面，另外一个斜对角，分别是行政院和一个废墟。这个四分之一圆形这栋扇形的建筑物，过去它曾经是台北市议会，也就是有梅花型台北市徽，那个时候那种百无聊赖台北市议会，在1960年的时候，就曾经有市议员提案说台北可以新建地下铁系统，可是那个时候老表都说啊，我们只要顾着反攻大陆就好，所以就没有新建这种大众运输系统这一种电车。隔了几年之后，1965年，从万华出发，通往新店市公所的有一条新店线，新店线停驶，新店线过去曾经有几个小的车站，譬如说营桥、仙公庙，主要是分布在这大的，像是晋江街，或者像是定州路、定家国小那边。然后他经过了定州路，进入罗斯福路、万隆、景美，然后出了景美，过了新店溪，进入新店。又有好几个车站，那这一些建筑物目前都已经剩下没有多少了。之后有差不多20-30年的时间，台北主要的交通都是靠公共汽车，只有公共汽车一种。有一种类似棋盘的一种形式，它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。 现在到中山北路北平东西路口立法院的旁北行政院的旁边，北平东路这边还是一样有车线管制，他把慢车道全部都封锁起来，他限制人车出入。我现在已经是全线封锁了，警察已经聚集了大批的人力，不断的从各地的分局，派出大量的巡警。来这边准备血腥镇压，接下来他们还要依法，地检署要依法要拘捕些大肠化学的核心人物。他们尽其所能，以几乎为所欲为的方式，以不无法纪的方式，就下达了各式各样的这种逮捕令什么的。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先戒严，然后再通过无码，然后怎么屁股都会被人干干净，在台湾的台湾人不是在中国的台湾人，问题是中国都已经有全世界了，来到台湾这个地干什么？这样子六七十万个中国人一来，这样子通通过境，扫一扫台湾就空了，这边穷山恶水，好像吃干抹净也就飞走了。那剩下活下来的就是只有一些什么富少、毒枭。台湾最，如果说什么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什么？对不起，现在只剩下一些美丽的建筑物，而且那些美丽的建筑物都带着一股伪善的气息，那个不是真正的美。是中山北路一段新大道口，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是已经无法挽回，如果你还有机会得到的话，那些失去的东西，再不得到那些失去的东西。 还有可能过去而已。可是大部分他们只是想要建造一个好时光国民学校而已，他们只是想要重新再回到那种小学的那种岁月，他们在里面建立一个好时光共和国，国歌是罗大佑写的《童年》。然后房子就跟新义城乡会馆、四四南村的那些眷村一样，呆板无味。反正那个只是临时的、临时住、临时呆人歇脚的一个地方，很快的。很快的匆匆走，就要带大家回大陆。是啊。